第六页那个题目呢，就先搁着，我先把那个后面的地方讲完，这样才会写。然后请大家先看到第七页。目前的那个立法状况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跟德国不一样，我们施法第三项。那施法第三项它是说呢，施法一项和二项规定呢，在那种你是故意或过失自己陷入那种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是不能够用的。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呢，的确是采取所谓的例外模式的规的那样的立法力，然后直接透过施法第三项呢，就把例外模式给明文化了这样子。对，这是夏旭的田老师他这么说的。那目前看起来好像说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对。不过如果你是采取所谓的类似见证正犯理论的那一群学者，例如说你遇到说黄明老师他们会觉得说，其实第三施法第三项未必就是明文说的是采取例外模式，因为施法第三项表面上面看起来是例外模式，但是实质上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如果你是因为故意或过失自己陷入这种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你是不可以说你没有责任的，你不可以拿施法第一项跟第二项来抗辩的。他只有说这件事情，那至于为什么可以用施法第三项来排除施法第一项跟第二项的抗辩，那个背后的法理基础是什么？这还有的吵，对，还有的吵。所以说呢，施法第三项等于是把效果讲出来的。那至于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呢？其实呢，应该还是可以再争论的。所以未必就是采取所谓的例外模式，它有可能是前置理论啊，有可能是什么间接的反理论。不过不管怎么说啦，我们比德国有个优势，就是说呢，我们对于这种案例的类型的处罚已经有明文的依据，这一点是有共识的，这一点是有共识的。可是呢，就是施法第三项的文字呢，其实是讲得不清不楚的。为什么？你看他说呢，施法第一项跟第二项的规定呢，在那种因为故意或过失呢，导致自己陷入这种状态之下呢，是不适用值的。那什么叫做因故意或过失自行招致？因故意或过失自行招致什么东西？他招致的对象是什么？看不出来，对，看不出来。所以呢，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是说呢，哦，那个故意过失自行招致是指的是故意或过失让自己陷入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吗？还是说呢，你在故意或过失让自己陷入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的那个时间点，就可以预见得到说你在之后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底下，你去实施特定构成的行为呢？到底是指的是哪个部分呢、啊？看不出来。对，可是呢，我最高法院呢，目前已经接受学术上面的认定，认为说原因自由行为要成立，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要成立。有一个共同要件，最基本的要件，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对，因为目前的大家看这个注释12，99年到100年为止，大家所有的最高法院是怎么说的，就跟学术见解是相同的，那这样也好了，反正大家就不用另外再记。他说呢，你在精神或是心智状态正常的原因行为阶段，就是自己让自己陷入没有责任的那个阶段，前面的那个阶段，就必须要对于那个犯罪事实具有故意，或者是可以预见得到。犯罪事实的结果发生，这个才是符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这是最高法院这个判决说的，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意思是什么？你要成立故原因自由行为，不管是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还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都有一个前提的共同要件。这个要件就是说，你在于自陷无责任的那个状态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时候，就是前面的那个先行行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能够预见得到自己在未来或者其后陷入没有责任的那个状态的那个情况底下，会对于特定的法律侵害能够预见得到，能够预见得到特定的法律侵害。如果你没有办法预见得到我自己在没有责任的那个状态底下会做出什么事情，这个就不是原因自由行为所要管的对象。对，所以大家记得要用原因自由行为，前提是行为人必须要是在自陷无责任能力状态底下，就能够预见得到自己将来在无责任能力状态底下会去侵害到特定的法益，要有这种预见可能性才可以，而且是特定的法益哦，不可以漫无目的的说，我待会喝酒，我就可以预见到说我待会会去犯罪，这样子不够的。你要知道说，我现在喝酒，我可能预见得到说我待会开车会去撞死人，要有这种与特定法益的预见才可以。那你说怎么判断他说还有没有预见可能性？你知道他自己过去的经生活经验去判断，题目有告诉你，他过去常常酗酒之后就去乱打人，就他真的是这喝酒之后去乱打人，我们就可以肯定说，他喝酒的时候对于之后酒醉状态无责任状态底下会乱打人，就已经有预见可能性了。 所以你一定是依照他过去的经验去做判断。那如果说他没有过去经验的判断呢，就自己去假设，就自己去假设。所以呢，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只要跟原因自由行为要扯上边的话，它的要件就是行为人在自限无责能力的状态底下，能够预见得到他在将来无责能力的状态底下会去实施特定的犯罪，或是侵害特定的犯罪才可以。OK， 这个是许多跟实务都一样的。那讲完了原因自由行为的成立要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它的类型是什么。稍微讲第11页，11页那边有空白了。我可以讲了吗？我讲从哪里都可以的，反正就是这个图呢，基本上就是给大家方便大家审查。对，其实走这个图之后，你原则行为就不用怕了，反正遇到什么考试题目都可以用这个图啪把它解完的。首先呢，你要确定说呢，这个题目呢跟原则行为有没有关系？前提是行为人呢在做构成犯罪行为的时候，他已经陷入使用第一项跟第二项的状态。如果他连这个前提都没有达到，这个题目就跟原因自由行为没有关系。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说题目跟你说他喝了烂醉然后去打人，他说啊这个跟原因自由行为有关系，未必。你要先审查说他是不是陷于使用第一项跟第二项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或者是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才会去讨论到说哦，那这个案子到底以后会不会才会考虑到原因自由行为的问题。如果说他连施行一项二项的状态都没有陷入到这种严重状态之后，他跟原因自由行为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就排除了。一开始看到题目要审查的就是这个问题，要先确定。 再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叙说跟实务对思考第三项解释，对思考第三项解释，不管你是哪一种语言自由行为也好，总而言之啊，你的在自限于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底下的时候呢，都要能够预见到说你将来在无责任能力状态底下会去侵害特定的法益，对，就像我刚才讲的，不可以只是抽象的说我将来会去犯罪，这样不行的，一定要能够预见到说，像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过失致人于死。就要预见到说，我现在要喝酒的时候，喝到烂醉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小心把人家给杀死。要这样有这样特定法益的侵害的预见才可以。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呢就不处罚。什么叫不处罚？意思是说没有刑法第十九号第三项适用，没有刑法第十九号第三项，这个时候呢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德国法上面有一个犯罪构成要件，叫做麻痹状态下的违法行为。但是我不管，因为没有这个构成要件，所以不用处罚。对。只要是行为人在自限于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的时候，没有办法预见得到说他将来会去侵害到特定的法益的话，基本上如果可是最后真的特定法益真的被他侵害了，这个时候呢他是不处罚的。那他就会很奇怪说为什么这时候他不处罚？不要忘记了，我们刑法上面就有故意或过失，对不对？要成立过失，至少对于法益侵害结果要什么？要预见可能性吧。如果没有预见可能性的话，连过失都没有，那当然是不处罚的。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不处罚，就是德国人会处罚，那大家都不懂，然后我们再说。可是如果说你在自限于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底下，对于后来会去侵害到特定的法益，你已经可以预见了，很好，那就是典型的原因自由行为。典型原因自由行为有两种类型，一种叫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第二种叫过失原因自由行为。故意原因自由行为一律成故意犯罪，过失原因自由行为成过失犯罪。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你要怎么样去区分什么情况下是故意原因自由行为，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因为会攸关于你成立故意犯还是过失犯这样的重大差异的结论。嗯，抄完了吗？啊，还没，没关系，再慢慢抄。嗯。 相较于呢，我们上一堂课呢在讲说，那所谓的原因自由行为要怎么样跟行为跟真同时存在原则去做个调和，所以有那些理论出现。对，那接下来我们在肯定的说呢，这个案子呢有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进一步去区分类型，去区分类型，因为就像上面的沈拉图讲的，故意跟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呢，它的法律效果是不一样的。是不愿意，是不是曾经故意犯罪，曾经过失犯罪？所以现在要学的是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成立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那只要不是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然后它又是跟原因自由行为有关系的时候，剩下的通通都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对，所以我们要学习的重点就变成故意原因自由行为的成立要件。嗯，我们来慢慢调，可是我发现我们快下课了，对啊，今天真是有点拖到。没关系，你们就多讲一点，讲详细一点，让大家听懂比较重要。帮我讲很快，然后大家听不懂，也不知道我要干嘛。现在要校正很简单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件，就是要所谓的双重故意的要求。双重故意要求，那双重故意指的是什么？双重故意呢，在黑板上有黄色的那个部分，意思就是说呢，你要知道它位置在什么时候要双重故意哦，是在自陷无责任状态那个先行行为的情况底下要双重故意。第一个故意双重故意的第一故意要求就是说，你是故意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也就是说，你知道自己做这个行为会让自己陷入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你也意欲去做这样一个行为，这样就是第一个自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的故意，这是第一个。双重故意的第二个要求还没有结束，第二个双重故意的要求是，你在自己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的时候，就已经想要利用这样一个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在之后无责任能力状态之下去实现特定犯罪的故意。比如说呢，你想杀人，尤其是借酒壮胆去杀人，对。所以你在喝酒的时候，你就已经想说，我待会要在没有责任能力状态之下去杀人，这样就是有第二个故意，双重故意的第二个故意，也就是说让自己在没有责任能力状态底下去实施特定构成要件的故意。一定要同时存在这两个故意，才可以符合双重故意的要求。只要一个少了，其中又不见了，都不是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都不是故意的自由行为。那在行为在无责任能力状态底下，在自陷无责任能力状态的时候，他可以预见到其他特定法益的侵害的发生的可能的话，虽然他没有双重故意，但是他有可能会落到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对，所以你要成立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第一个要就是要说双重故意的要求。那你要知道它的内涵是什么，还有它的时间点在哪里。它时间点是在于自陷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的时候，他必须要故意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的状态，故意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第二个是在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的时候，就已经存有之后无责任能力状态底下要故意去为构成要件，为特定构成要件的这样的故意才可以。这是双重故意的要求。OK， 所以少一个就是落到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少一个就是落到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 第二个要件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前面的自限没有责任能力状态的行为，跟后面的实施所谓的狭义的构成条件行为，或是严格意义的构成条件行为之间，要我所谓的内在的关联性，要那个内在关联性要能够连接起来。那你说什么是内在关联性？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先前要做这样一个自限与无责任能力的状态，就是为了要让之后自己在没有责任能力状态下去实现特定的犯罪。意思就是说，之间有方法目的的关系，前面是让后面，前面是让自己陷入没有责任状态的方法，后面才是终极的目的。对，如果是有这种方法目的的关系，这种内在关联性的时候，才可以成立故意的原因的自由行为。所以如果说你一开始是故意喝酒，然后导致自己烂醉，结果后来不小心过失，让你开始撞死人，这个当中就没有这些所谓的内在关联性的问题。对，就没有内在关联性的问题。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记啊，就是说有的老师是这样去区分的，故意原因自由行为是什么？故意让自己陷于前面的那个状态，自陷于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的状态，这前行为是故意。后行为，你在做构成条件行为的时候，你也比较要有故意。有的老师这样子故意加故意这样去区分故意原因自由行为，可是不要漏掉了，它中间必须要是有一个方法和目的的关系，那个内在关联性会牵得起来。就算你前面是故意好了，前面是故意什么？我自己把自己灌醉，灌到无责任的那个状态，但是想要去杀价。就跑到后面去呢，跑山上去打老虎。这个时候打老虎，你就算说是故意好了，那前面之前装的也是故意啊。但是中间缺乏什么内在关联性？因为你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利用自己的酒醉状态之下去打老虎，不是。你看你想要去杀人，那你之后一定还是故意杀人才连得起来，内在关联性才连得起来。所以如果是前后都是故意还不够，你要中间有一个内在关联性去做连接。对，这个是原故意原因自由行为的成立要件，大概就是这样子。可是呢，难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情况下，正常情况下都很简单去处理它，没有错。就像那个之前那个故意撞的那个案子啊，很简单，这是超典型的故意原因自由行为。但是有时候偏偏运气不好，他就那个内在关联性就会断掉。比如说，他竟然在酒醉的状态底下、无责任能力状态底下改变犯罪计划，本来要杀人的，后来呢，就是说杀人太可惜了，就对他有强制性交。那这个时候，针对强制性到最后这个部分，是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吗？我们用刚才那个要件去审查，他缺了什么？内在关联性，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原本是要戒酒，然后在无责任状态下去杀人的，后来改变犯罪计划变成强制性交。强制性交一开始喝酒的目的不是为了之后去强制性交别人，所以这不是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那你说，如果不是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那怎么办？看他在喝酒的时候，对于之后会去对他人所有强制性交的行为有没有预见可能性？如果没有，这跟原因自由行为没有关系，不触发。如果可以预见得到，那这是什么样的原因自由行为？这是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可是强制性交罪有处罚过失犯吗？啊，不小心强制性交到别人，当然没有啊。所以这部分也是不处罚的。对，这个意思是说，有可能啊，行为人在犯罪过程当中改变犯罪计划。那它中间那个内在关联性就会断掉，然后没有办法成立故意原因自由行为，就是变成过失原因自由行为，就是过失犯哦。过失犯就看这个罪有处罚过失犯了，对啊。可是强制性交罪刚才那个例子还没完啊，他一开始是想要借酒壮胆去杀人，结果最后去强制性交别人。强制性交罪我们那个部分我们已经解决掉了，他不会成立故意强制性交罪，有可能连什么罪都不成立。但是杀人罪的部分呢，你刚刚就漏掉了，为什么？杀人罪的部分会因为你前面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那些理论，你采的理论不一样，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什么？你要想要自己的状态去杀人，对不对？然后你也喝了，只是后来没有去杀人，跑去喝一局，然后就是强制性交别人。针对杀人的部分，你采的是例外模式，请问大家要不要处罚？嗯，例外模式的着手什么时候？要到后面了，对不对？要到无责任能力状态的时候，请问他有着手杀人吗？没有啊，他是强制性交别人，对不对？所以不会成立杀人未遂罪。可是如果你采构成要件模式，或是黄黄金老师的那个原自由行为否定论，他们着手都是在什么时候？不管是前置说啊，类似今天这番说，他们着手都在什么时候？自己把自己怪罪变成无责任能力状态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在那个之后，你就已经跨过那时间点，你就变成什么着手了？那、啊、你之后没有去杀人，跑去强制性交别人。但是你已经着手了、啊，所以会有什么杀人未遂、故意杀人未遂罪，然后漏掉那部分，还有成立故意杀人未遂罪。所以为什么刚才要讲这么多理论？原因就是因为在这种案例里面会发生差异，例外模式着手在后面，所以他没有杀人着手。 OK 就不会成立萨尔维税。可是如果是前置理论啊，前置卖理论，类似说他们都会成立萨尔维税。对，嗯，好，这个是故意的转换。那个没有整理的状态下发生课题错误，可以稍微想一下，所以我们还没讲到课题错误。所以课题错误就是认错了你原本计划当中要杀害的对象的行为课题的同一性发生错误。那这边讲是等价的啦，就是说两个都是人。他说呢，甲呢企图撞人去杀乙，就让自己意识不清啦，因为意识不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认清楚到谁是谁，就混乱当中呢，就把丙当作是乙，然后就把他杀死了。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一般的这种等价的课题错误怎么处理的、啊？把人认错了，我们原本想要杀甲，就杀成乙，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乙。然后原本想杀甲，就把他杀成乙，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甲。然后就开枪过去了，就没想到杀到是乙。等价的错误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影响故意的嘛，对不对？这是一种不重要的错误啊？为什么？因为故意要跟什么同时存在？行为啊，故意要跟行为同时存在，对不对？刑法上就是这两种同时存在原则，故意要跟行为同时存在。你在开枪或是做杀人行为的时候，你针对的是你前面的这个人吧？对，你针对的是你前面的人，啊，你也如愿的把他杀死了，你认识到前面是这个人，然后你也想要杀他，就有杀人故意，他也被你杀死了。OK， 那你说，可是我原本计划不是想要杀被害死的这个人啊？你原本计划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点？是在你为杀人行为之前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前故意叫做什么故意？事前故意，那在刑法上面评价不是故意，对，所以重要是在你着手的那个时间点，对这个被害的人有杀人的认识跟意愿，这样就可以成立杀人既遂罪。所以我才会说，我在一般的等价的课题错误，它不会影响到杀人既遂罪的成立，还是会成立杀人既遂罪，这是一种不重要的动机错误。但是如果加入了一个变高深的考题，这时候原因是有什么混进来的？就变成说，像这个案子，甲本来是想要借酒壮胆去杀乙的，就把自己灌到意识不清，就因为他是认错了，因为酒精中认错了，就把发生等价对立错误，把丙认成乙，然后把丙给杀死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杀人故意？就会跑出争议出来。德国的实务界认为说这是一种不重要的错误，所以还是成立故意既遂罪。因为你在喝酒的时候就想要杀人，你认识到说你之后会去杀人，但真的也有人被你杀死了，这时候就是没有差。就没有差，所以还是成立故意杀人既遂罪，成立故意杀人既遂罪。可是目前的通说是采取下面这个重要的偏见，就认为说，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故意的原因是有行为要什么，前行为跟后行为要什么东西串起来，内在关联性。之前我认识到说我要杀是甲，我根本不想杀乙，结果后来我竟然跑去杀乙。这个时候呢，对我来言呢是一个重大的失策。重大失策在刑法上面就是会影响到你成立故意既遂啦。也就是说，针对被你杀死的那个人，你可能不是成立故意犯，可能成立什么过失。如果你有预见得到的话，那针对你本来想杀但是没杀到的呢，就未遂。对，所以是未遂跟过失，想要尽可能这样去处理它。上下两说的差别就在于说，到底发生这样的错误，到底是不是对行为人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偏离？如果是重大偏离的话，就会影响到故意既遂犯的成立。这也等到我们下礼拜讲到错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讲会比较清楚。嗯，好，那以上是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大家要记得它的要件是什么？要记得它的要件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可以看到第十页的那个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过失原因，自由行为。 实大家不用特意去记啦，反正就是不是故意原因自由行为的情况，通通都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所以刚才的故意原因自由行为那三个要件，我们缺了其中一个，通通都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但是有个前提是，不要忘记了原因自由行为的前提都是你在无责任内状态底下就可以预见得到，待会在无责任内状态底下你会去侵害到特定的法益，这是前提，大家不要忘记了。对，那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呢？我刚才讲过了，就是成立过失犯罪，就成立过失犯罪。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像故意原因自由行为一样，一开始之所以陷入无责任内状态，就是想要在之后无责任内的状态底下去实施一个故意犯罪。那过失行为呢？过失原因自由行为有几种类型？那书上面呢，就可以去做排列组合。只要不是前行为跟后行为是属于故意加故意的这种情况下，剩下的通通都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所以有可能呢，你是不小心把自己灌醉。不小心把自己灌醉，什么不小心把自己灌醉，这种情况有可能啦。就是说，你有可能就遇到说那个可能是会被灌醉的酒，比如说你只有对某种酒精程度以下的酒才有免疫能力，超过那个程度以上的酒就没有免疫能力了。就你认识错误，你认识到说怎么自己有可能喝错酒，让自己变成醉，但是我相信那确实它不发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对，如果说前面的自限责任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是故意或过是过失，然后后面呢，竟然在路上看到仇人，就把仇人故意把仇人给杀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故意让自己陷入无责任内状态，然后想要在无责任内状态底下去实现故意杀人的犯罪，不是这样子，所以通通都是过失，通通都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颠倒过来，就算你前面是故意让自己灌醉，变入没有责任的状态，但是后面呢，你是不小心开车把人给撞死了。这种也是属于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都是属于过失原因自由行为。那现在有个新的争议是说呢，过失原因自由行为有没有承认的必要性？有没有承认这种东西的必要性？为什么？我们之所以讲那么多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原因，是因为想要去调和行为与同时存在原则嘛，对不对？可是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真的有需要前面那些什么前置理论那些东西来解决吗？其实我才怀疑啦。那目前呢，像余雄老师他书上就有讲说，其实他觉得不用。为什么？因为过失犯的构成要件行为的着手就是违反注意义务，对不对？那如果说呢，你在自限于没有责任的状态底下，你就可以预见得到说，将来在没有责任的状态底下，有可能会去侵害到特定的法益的时候，没有预见可能性，然后呢，你还让自己喝成这个样子，就是违反注意义务。那那个时间点，你有责任能力，有责任能力。所以呢，就直接符合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你需要什么前置理论把左手往前吗？不需要，因为他左手本来就定在先行行为那个部分。对，所以最近有人知道说过失原因自由行为不需要承认，不需要承认。可是不管要承认还是不要承认啊，结论都不会改变，他都会成立过失犯，因为他对于特定的法益侵害结果有预见的可能性，这点是共同的基础。如果连这个要件都没有了。就连过失犯都不成立，那个是下面我们讲的那个麻痹状态下的违法行为的问题。对，好，那这就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所以呢，回到我们的那个审查图，所以你要知道说，通过了原因行为的共同要件之后，你才能够进一步对原因自由行为去做故意还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的分类。那这个分类你要会分哦，你要会分。那待会我们把这讲完之后，我们再来讲一个解题。好，那如果说在第十页，讲第十页下面那个四括号四的部分，如果说行为跟自罪自限于没有责任的状态以下的时候呢，他其实没有办法预见得到特定的法益侵害，自己会去做特定法益侵害的行为。这个时候，依照我国刑法，意思是什么？他就没有十九条第三项的适用，没有十九条第三项适用，意思就是说回归到十九条第一项的适用是没有责任，是要不处罚的，没有错。但是德国刑法它有一个323A的这个规定，它有说呢，它就是麻痹状态下去实施违法行为，意思是什么？它处罚的是这样子的：行为人如果是因为服用酒精或是药物，对，然后呢之后呢，因为服用酒精或药物的关系，然后之后去实现某个特定的犯罪，实现了某个特定犯罪，不管这个犯罪是什么犯罪，一律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你说，那跟我原罪有什么？这东西跟原罪有什么差别？第一个差别。它是刑法分则的一个犯罪类型，它是刑法分则的一个罪。我们刚才讲的原因自由行为是刑法总则的规则原理，它是一种规则原理。那323A条呢，是他们的一个刑法分则里面的犯公共危险罪章里面的一个犯罪行为。对，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呢，你敢喝酒， 就不要之后给我出事。如果说你喝酒之后呢，跑去打人，跑去杀人，就算你对于之后会跑去打人杀人没有预见可能性，还是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就用这个罪来处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罪绝对不可以进来台湾。你想一想嘛，后面那个你喝酒之后，然后你会跑去杀人，而且呢，依照他们的很多见解，之后所做的就是后来面所做的那个行为呢，是客观处罚条件，也就是说什么？我客观处罚条件的特色是什么？他不是故意要人身对象，也就是说，你就算是我喝酒的时候，我不知道之后会去打人，会去杀人，还是可以用这条罪来处罚。对，所以呢，就会违反什么原则？我没有预见可能性，之后预见到说之后去做某个定法律侵害行为，我还是要处罚。对，就是违反罪责原则嘛。对，因为没有预见可能性，你还要负责啊。对啊，而且等于是宣告什么？你敢喝酒的话，你就不可以去做任何行为啊，你要担保哦。对啊，如果真的你自己去做什么样的违法行为的时候，就一律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他不会去区分说你做那个罪是重罪还是轻罪，不会，反正都大家都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你处罚的是什么？处罚你喝酒的行为，这是过度限制人身自由。对啊，这如果在台湾的话，应该一天到晚很多人被这个罪处罚了。一天到晚看新闻说，哦，有人喝醉，然后就不知道在干嘛，自己在干嘛，去杀人啊，去放火啊，去打人啊，是不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好了，那个94年的律师的考题，这个有些详解，所以呢就比较好说，比较快。这是林东老师出的，为什么你知道是他出的？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老师的书呢有个特色，就是非常喜欢文学，他非常喜欢文学，所以呢他每天都穿唐装，其实也没有每天穿唐装啊，就是唐装啊，就是那种，对啊，是唐装啊，就是那种旗袍，是女生穿的马褂，那是马褂吧？啊，反正不知道，反正就是穿着这种古代的衣服，对，然后看起来就很有气质。那种衣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穿的，像我去穿的话，那就变得很好笑，对，所以就是大家是看自己适不适合，对。然后他很喜欢文学，所以我知道这是他出的。因为你看他文字，讲独居山中的，然后一只黄皮，到这边还好，绝少人迹。然后月黑之夜，然后什么都四个字还不错。讲的独酌独饮，然后不觉飘飘然，恍兮惚兮。谁？哪个老师有事没事会出这种题目啊？飘飘然，恍兮惚兮。他呼吸到什么空气？那我不知道。对，然后呢，醉知己，真是非常文学。这国字如果还看不懂。对啊，然后还步履懒散，有没有？然后身体还有那个比喻，袖子如风是白流，然后拿刀乱舞，拿镰刀，可是用镰刀就有点怂，应该拿那个拂尘，有没有？像李莫愁那样子，然后我觉得比较帅气一点，对，腰瘦不要乱腰瘦。对啊，然后这时候有个人衰啊，就是登山客一样，然后就跑过来了，跑到他走到他旁边，然后想要问他山路吧，对啊，他就迷路这样子，结果呢被镰刀扫中几步，然后就死。夹起来发现之后，发现他死了，对，没有生命迹象。因为毕竟是律师考试，所以问你说，如果你是假律师，要如何答辩？如果是他律师，我才不帮他辩呢。对啊，我怎么帮他辩？自己都杀人了，还帮他辩？开玩笑的。你是他律师，你能不能答辩啊？基本上律师有好多种，有一种律师呢，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帮他答辩。什么叫做无所不用其极帮他答辩？就会用。从犯罪监视体系把它擦掉了，最上面开始帮他答辩，所以每个阶层都有问题，这样子，他就会这样子主张，这种叫做玩那个什么坚壁清野的战术，对，只要有可能的啊，这个证据能力是传闻，所以我要排掉，我不要，然后那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所以我们的证据人都没有证据能力最好了，这样，有的律师才有这种政策，可是有的法官很讨厌这种律师。比如说，那你都排掉了，你也不影响到你的结论，他杀人的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对啊，那你都把他拍掉，干嘛去忙这个？干脆承认吧，都有证据能力，不是比较好？我比较好省事，比较省事一点。对，所以如果说你要从最上面的线开始审查，第一个，他有可能没有非行为，他拿镰刀扫中他几步行为，可能是非行为，是有可能的，看不见吧？非行为，那你当然去想啊，刑法上面的行为要素是什么？有三个嘛，人的行为，意思可以支配的行为，然后要有社会状况性的行为，他有吗？刚才有位同学下课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对，就是说大家在念原罪行为的时候都有困惑，你怎么知道他在做那个严格意义构成要件行为的时候有故意啊？他如果都已经喝到都已经不像我们的实务里面说要对外界全人缺乏知觉，可是故意的什么？故意的要求什么？要认识跟抑郁，你要认识到说你在杀人，然后你还要抑郁，对，那如果你全然对外界缺乏知觉，你怎么说你有故意啊？然后我必须这么说啦，责任能力这个部分呢？ 责任能力部分，如果说你到达真的是很严重的程度的话，的确会有影响到物理的可能性，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认识到事实是什么。对，可是我们在写考卷的时候呢，基本上老师们都很有默契，都会假设说你还是有故意，不然那些题目就不用写了、啊。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也不用管他、啊，反正已经不是没有故意，他都已经喝成那个样子。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很有默契的说，他会建立在他有故意的前提之下。对、啊，当然，可是这个题目，他问你说你是他的律师，所以当然是你有可能的答辩的那个项目都要帮他主张。所以第一个，他有可能连行为都没有。那你有可能说这个可能不是大脑理解的，可是我觉得这个理由比较牵强。为什么？大家不要忘记的是，我们的那个意思可能支配是只要经过大脑的都算，要经过大脑的算，脑干反正不算了，只要经过大脑的算。所以即便说他是处于一种没有办法控制或者辨识外界的情况，他有可能他做出来的行为还是大脑神经发布出来的行为，那我们就可以肯定说还是有行为存在。对，这是从行为去讨论，你要讨论可以，对，但是你要写得清楚。第二个，有可能他没有犯罪故意，因为他已经恍惚呼吸，然后呢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有可能对外界没有认识，对他会扫动你到没有认识，但是他有可能是过失啊，没有预见可能性啊，对啊，你可以这样主张，没有预见可能性说那个是一个偏僻的山里面，他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面去喝酒，就竟然有一个很衰的人竟然还会跑到小屋子里面来，然后被他镰刀砍死，这个一般人也没有办法预见，这是你要去审查的。如果没有办法预见的话，他是不会成立过失犯罪，他是不会成立过失犯罪，你也不用到责任能力去审查的、啊，因为客观预见可能性本来就在构成里就排掉了，就排掉了。可是你可以退万步言之，就是说，即便这个部分呢，它有第一个，它可能没有预见可能性；第二个，它跟原因自由行为有没有关系？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你要成立原因自由行为，前提是什么？第一个，你要符合它有到达使用好第一项跟第二项的状态，对不对？它有没有？你们觉得它这样描述有没有？林东老师已经竭尽他所能，用好多的文言文去描述他的责任能力的状态，当然要给他奉上一下。他意思应该是有啦，对啊，有至少到还蛮严重的状态。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原因自由行为的可能性。可是有没有符合原因自由行为的前提？他有办法在他自己喝醉的时候就预见到说有人会来问路敲门，然后被我的镰刀给砍死吗？这个应该很难吧？对啊，所以对于他被砍死的行为没有预见可能性，所以。他跟原因自由行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他顶多是什么？他顶多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德国刑法有规定，但是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的那个麻痹状态下的违法行为。但这个东西在我国是不处罚的，你不可以说啊，德国人有规定，所以我们要拿德国规定来处罚他，你白痴啊！德国人规定什么东西，我们要做什么跟他一样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的。而且你这样等于说在告诉老师说你没有念过罪刑法定原则，因为你有可能把那个东西当作习惯吧，那就处罚他，这样是不行。对，所以呢，他问你说律师要如何答辩，基本上你可以有好几种写法，你可以有好几种写法。讲义上面这种写法是比较，就是说法题啦，随便啦，比较随便的律师，就是说他只争执说他会不会成立过失致死罪。那你当然也可以从行为就开始写啊，你可以从没有故意开始写啊，没有过失开始写啊，然后最后再写到说他也真的是没有责任能力，他真的是没有责任，他跟原因自由行为没有关系。对，好，那这个是。刚好有考过这一题，所以他比较准的答案应该是他绝对不会成立犯罪。对，好，十点了，还没有像你们怎么写题目哎、欸，那就大家回家把一些题目写一写好不好？就写第六页这个题目好不好？回家的时候每个人回家尝试写看看，对，尝试写看看。我提示一下好了，对，不然你们走偏。他有两个对要检讨，一个是1853。有两个罪，一个是1853，一个是284，一个是过失伤害，一个是罪害驾驶罪。两个罪都有可能涉及到原因自由行为的问题，而且两个罪所涉及到原因自由行为的类型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你要去注意一下。嗯，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说到这边了。那下礼拜我们再继续，那下礼拜会有新的错误的讲义。对，好，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